青铜器上的纹饰为什么如此狰狞恐怖？上古仙人如此审美究竟为哪般？青铜器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酒器？商朝人真的这么爱喝酒吗？打开文化之门，感受故宫古物之美，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青铜器，体会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一起走进故宫博物院，一起感受故宫的古物之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的所长艺术学博士祝勇先生，欢迎祝老师。 你好，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文津奖的评委，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刘莎，欢迎刘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大家在晚上和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打开文化之门相约， 相见相会。中午相约，晚上依然相约。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会集中在青铜器，故宫里的青铜器。那关于青铜器下面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请您把它挑出来。关于青铜器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 A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B 青铜器是铜和锡两种金属的合金， C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后镀上去的。您认为哪个选项错了？关于青铜器哪个选项错了，把它挑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 A 青铜器本来是金黄色， B 青铜器是铜和锡两种金属的合金， C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后来镀上去的。您认为哪个错了？说到这个青铜器啊，我们今天去博物馆的时候走进青铜器的展示，其实真实的感觉是比较沉闷，觉得颜色也比较冰冷，这样子呢也怪模怪样的啊。一般的这个去参观就觉得看看也就得了，你不会长久的注视，因为你也那个纹你也看不太懂，都差不多。那我想请二位说说青铜器为什么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啊？它来自最早它来自哪儿？朱勇老师先来。 青铜器它是我们夏代以后就有的一种礼器哈，非常的有名。那么刚才你讲我们到博物馆去觉得比较阴森，有点冰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实际上呢，它的纹饰呢是也是有一种它自身的语言，就是我不是青铜器专家啊，但是呢也是很喜欢青铜器的这样的一种古物，它上面的纹饰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汉字一样，就是如果是一个外国人他不认识汉字，他就会认为就是每一个汉字都不一样，就每个汉字都像一个图形一样，他需要把它背下来，就是每一个汉字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是你认识汉字的话，你就会发现汉字是有规律的，如果掌握了它的规律，它本身并不是那么复杂。实际上青铜器的纹饰也是这样的，它的自身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并不是说每一件跟别的青铜器一点关系都没有，每一件都是独立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从那个器型到分类，再到它的纹饰，还是能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不认识，不了解这话语体系，所以看不出什么名堂和门道啊。刘莎呢？ 我觉得看青铜器应该分不同的时代吧。特别小的时候啊，童年的时候大家都有去 博物馆去看青铜器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呢，因为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者是必须要参加的活动，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博物馆没有什么感受，最多的一个感受就是啊，我上午参加完了活动，我下午就能 放假了。 对， 不上学， 终于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也就是越来越老，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样的文物，包括周勇先生今天有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也是因为看了您的书《故宫的古物之美》然后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有慢慢回想自己在长大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发现啊，原来青铜器里面凝聚着很多的东西。凝聚着什么呢？我们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但是呢，如果你从青铜器去一路的看下来，它的发展，它的演变，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中国人的这些文化都凝结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的物件当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青铜器当中就能够了解到自己啊，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那么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文化是怎样发扬的，是怎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包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化那么灿烂，就是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五千年的文化啊，它没有断裂过。而打开这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呢，不论是从开篇的青铜器也好，到后面谈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收藏品，那么一个时代，一个时间的串联，就会让我有更深的感受。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是我现在看青铜器啊，我觉得那里面有很浓的文化的味道。而我看了很多的影视剧，比如说我看个《芈月传》呢，我再看个《甄嬛传》什么的，《甄嬛传》还不太明显。我看《芈月传》的时候，那里面应该是芈月的姐姐的儿子嬴荡，然后他举了个鼎，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哎，原来在书里面的那些，或者是在我们教材里面那些冷冰冰的啊物件，居然出现在影视剧里面，一下觉得特别特别亲切。所以我现在觉得青铜器又有文化又亲切。我一说这话，大家就知道我已经特别老了。恐怕说这样话的人都是比较老的人。 没有，我觉得你特别有文化。 我觉得我暴露年龄了。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青铜器”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呢，就来自祝勇先生的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里面的图片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清晰。其中有一张图片啊，叫莲鹤方壶，就上面你看上去好像有一只小鸟的那个。我们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这里面有好多的知识点。听完这段录音，我们让祝勇老师继续给我们讲青铜器的故事。 大家注意听啊，如果你听完这段录音以后你有文化了，说明你也变老了。 再也没有谁比他更物如其名，一朵莲，一只鹤，组成了他的名字莲鹤方壶。仙鹤展翅溅起的水波惊动了莲花绽放的花瓣，也惊动了千年时光的碧波，这是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壶是一件巨大的盛酒器，底座是两只侧手吐舌的怪兽，壶体四面还各有一只神兽，壶径两侧装饰有龙形双耳。它已经数千年不曾盛酒，但依然盛满时光之酒的狂野，迷醉了此刻。莲鹤方壶很符合我们对商周青铜器的既有印象，狰狞恐怖，令人望而生畏。那时青铜器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主要用于祭祀，需要具有极大的视觉震慑力。于是现实中具有攻击力的蛇、狐等，加上幻想中的翅膀、巨目，组合成当时流行的兽面纹、盘螭纹。然而在这些怪兽和盘螭之上，方壶的顶部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个世界。怒放的荷花中站着一只欲飞的仙鹤，制造莲鹤方壶的工匠将荷花盛开在青铜器上，凝重得以盛开成一种轻盈。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上仿佛还处于萌芽时期，鹤还没有占据主体位置，普通人乍一看以为上面站了一只小鸟。一只小鸟带来一片天空，将硕大壶体的重量感化为流动飞扬，与前朝肃穆庄严的青铜器区别开来，流露出屈臣纳新的气象。新与旧 在一个湖体中融合。这也昭示着脱胎于老成持重的西周，经历大变革的东周，正在开始一场盛放。他展翅欲飞，抬头仰望着此后2000年中国的天空。 从刚才的那段录音中，我们会大致了解这个方壶它长什么样子，叫连鹤方壶。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青铜器三个字，五张图片中最后一张上面有一只看上去像小鸟的那个青铜器，就是这个连鹤方壶。那么其实祝勇老师选了故宫的很多古物啊，其中说青铜器的时候就选到了它。为什么它这么有价值？ 这个连鹤方壶呢，它实际上知名度很高。讲中国艺术史，一般都会讲到这个连鹤方壶。另外，很多大的艺术家在像宗白华呀，他们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也都讲到这个连鹤方壶。刚才这段词写的真的是很棒，我觉得呢，这只连鹤方壶它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青铜器哈，我就不再描述了。刚才片子里这个解说词写的已经很棒了。简单的讲，我就觉得那个时候青铜器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看的大片一样。 嗯， 它能够让我们，为我们重现就是当时的历史图景。因为呢，这个周代在之前商代就有青铜器，商周青铜器，周代末年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也很多。那那个时代离我们很远了，然后呢，我们没有其他的媒介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这个青铜器呢，实际上它就起到一种媒介的一种作用。比如在那个时候呢，世界非常神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限，因此呢就需要跟天地沟通，去取得神灵的保佑。因为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人是没有去破解的，破解不了的，那怎么去获得天地的沟通和神灵的保佑呢？就是通过青铜祭祀。然后呢，这只连鹤方壶还有其他的很多青铜器里面都是放酒的。那么在那个商人看来，尤其是在商代的人，不是做生意的商人啊，这个商人看来呢，这个酒是能够沟通人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所以呢，就是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错综迷离，这个关系从这个青铜这个祭祀的这些器皿上都能够看见。另外呢，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呢，这个青铜器呢不仅仅记录人对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祈求啊，或者是这个沟通神灵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慢慢的这个自然的这种生动，自然界的那种生动的那种气象，在青铜器上也有所体现。 嗯， 所以呢，就是它就有点像一个大片，记录了那个年代几千年以前我们的人类的处境和生活的面貌，这个世界的面貌是什么样的，特别的纯净，然后植物旺盛，然后呢百花盛开，然后这个有各种仙鹤仙鸟在飞翔，没有雾霾等等 空气清新， 对对对、 啊、 这样的一个世界， 草木繁盛， 对对对、啊、我们从这个青铜器上都可以清晰的看见。 那我们看这个连鹤方壶的时候啊，它是盛酒器是吧、 嗯、 它的与众不同，我看您的书中其实也写到了， 嗯， 就是之前青铜器可能纳入了一些动物，但是那些动物是狰狞的，是凝厉的，阴森恐怖的，因为它要和神交流，一种庄重的威慑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它好像似乎离凡间更近了一点。 对，就是青铜器上的形象变得可爱了。 嗯，就这个你说连鹤吧，它这个鹤呢萌萌哒，好像是一只小鹤的样子，然后落在莲花里面。 其实这个鹤呢倒也不一定小，主要是这个壶太大了、这个壶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呢，青铜的铸造技术呢，到这个时候也有进步了。就是原来的青铜器都是整体铸造的，你像那个大鼎、 哦、 那个多少吨重，那个铸造起来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 就是这个按不同的零件 乐高的那种， 对对对， 可以拼插了， 拼插可以组合。嗯，这个是一个再重新就是把它给焊接上，当然当时不叫焊接啊， 嗯， 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不同的构件之间呢。也不知道当时用的是什么计量单位或者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工具，它可以严丝合缝， 哦， 把它组接在一起。所以呢，就是从青铜器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的进步。可能呢，正是因为这个人类自身的进步，提升了人的自信心。就是一开始你说为什么它那个青铜器上的这些形象，它都是凌厉的，比较恐怖的。实际上呢，是人对自身是没有自信的。 嗯， 他对自然界是一种畏惧的一种心理，很多事情他解决不了，比如说像打雷呀、啊、像地震啊这些事情，人类都解释不了，所以他怀有一种敬畏，一种畏惧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到这个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刚才讲这个。青铜器上的形象呢就变得可爱了， 对， 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活跃。我们可以隐隐的看到，就是这些青铜器的铸造者，就那个时候的人类，他的心情已经放松了， 嗯， 已经带着一种带有一种赏玩的欣赏的态度去看待这个大千世界。人对自己的自信提升了。对。 那流沙呢？ 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说到的不论上古啊、什么上古，那个时候啊，很早很早以前有多么美好，一定不要忘记，它所记录的都是那个时候的王公贵族，那么皇族他们的生活，那么普通人是很难在那个时候的记载当中啊留下他们的痕迹的。也不像大家今天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 APP 或者打开网络就能够听打开文化之门。那个时候要想听祝勇还有米夏的节目， 听不着， 你必须得哎，得极品官员能听啊， 都见不着我们啊。就是青铜啊，在其他的就是世界范围也有，但是中国就只是皇家使用，就是是礼器的范畴。当然到了春秋战国，可能有一点流变，是吧？ 对，嗯，因为呢，刚才讲这个青铜器呢，它是。铸造起来特别的高大上， 嗯， 特别的复杂，所以呢，它是一个皇家的， 专用的东西， 专用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物品，这样的一种古物， 嗯。 那么后来到周代以后，尤其是东周以后，我们都知道，东周列国嘛，就是东周以后，天子的控制力减弱了， 嗯。 天下大乱， 就打， 就哎，春秋就分成了好几十个国家。到战国的时候，战国七雄，大家诸侯国分起， 嗯， 就有点天子就有点失控了。 哦， 失控了呢，然后呢，这个诸侯呢，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然后都想争天下，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就是那个很多事儿，他看着也眼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青铜器啊，一些就是原来规定诸侯可以有，但它级别比较低，天子、诸侯、公卿， 对， 这样按着级别来。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觉得天子也不那么管用了， 实力也没我强，凭什么用的比我好？ 对对对， 你用九个， 有天子都成了诸侯国的人质了，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呢就不受这个礼制的限制，想冲破这个礼制的限制。所以这个时候呢，天下大乱，然后呢礼崩乐坏，用孔子的话说，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从咱们工艺美术的这个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是中国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活跃期，就大家呢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都不讲规矩，但是不讲规矩呢，它又从它是坏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又调动了很多诸侯的这样的一些创造力，所以这个时候的春秋，尤其是战国的这个青铜器，它是最灵活多变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们去博物馆，像刚才讲去青铜器馆去看这个青铜器展览的话，就会发现沉重的基本上是商代的，到那个周代，尤其是周代末期就不那么沉重了，就 很有生活气息， 非常有生活气息了， 接地气了啊。 对，你比如说我书里面呢提到了一个战国的，有一个叫鲑鱼纹方盘，我特别喜欢这个。它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盘子。 对，这个确实很好，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给大家拍下来啊，就非常的细腻。 它是一个那个装水的盘子，就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盘子，很浅， 然后装水也装不多， 嗯， 有点像呢咱们过去的鉴，就是那个就是以古为鉴，我们说以史为鉴的， 嗯， 那个鉴， 嗯， 对，那个鉴是干什么的呢？那个鉴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的镜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发明镜子啊，当然更没有玻璃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人们怎么就是看自己呢？就是在这个盘子里面，青铜盘子里面装上水， 嗯， 然后一照水，就有点像咱们在河里面， 嗯， 照水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样子， 太不清楚了。 这个叫青铜鉴， 嗯， 我们说以史为鉴，就指的就这个东西。 哦， 但是呢，它做得很漂亮，就不是说仅仅照一下，咱们能够看清楚，看不清楚也好，反正看见就完事儿。 嗯， 你看这个归于文方盘，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呢。它的底下呢是水纹， 对， 然后呢有小鱼，有这个小乌龟， 嗯， 这些浮雕，然后呢，当然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面，这个方盘它是不放水的了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始状态的这么盘子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当年如果这个盘子里面放上水，然后呢那个阳光透过这个水照到这个盘子的底部， 嗯， 然后呢水的晃动。我们就会感觉到就是 那样的光影， 那种光影的变化， 那种投射的变化， 然后呢底下的那个鱼纹还有这个小乌龟，就感觉在这个光影当中在浮游的这样的感觉 啊，那个， 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 对，战国时期的一位女子，菱花照水，看的小鱼儿小王八，就是他是很有生活情趣的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目，关于青铜器。那青铜器 A，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B， 青铜器是铜和锡两种金属的合金 ；C，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后来镀上去的。这里面有一个选项是错误的，我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冰心说不是后来镀上去的，朱莉亚选 C。你看中流击水、依依、菩提、韩志、Angela、行藏还有拉宝啊，他们都选的 C， 特别棒。只有花生选了 A 哦。那么具体到底是哪个？问题是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揭晓答案。现在把下半时段的题先出了。我们背北朝民歌的时候，《木兰辞》里有一句叫“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这个金柝是什么啊？考考大家 ：A 一种兵器 ，B 一种做饭的炊具 ，C 将士们的铠甲。您认为哪个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疯狂冲，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星渲染。看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揭秘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出位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北朝民歌里有这样一句啊，木兰辞里有这样一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个金柝是什么？柝是木字旁加一个石。那么有三个选项， A 一种兵器， B 一种做饭的炊具， C 将士们的铠甲。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节目的上半时段这道题呢，是关于青铜器的描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金色的， B 青铜器是铜和锡两种金属的合金， C 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后来镀上去的。我们绝大多数听众都选的是 C。 祝勇老师，这 C 的选项是正确的吧？ 他问的是错误的是哪一项？ 对， 对， 对， 对，这项是错的， 这项是错的，前两项都是正确的。那个青铜器本来的颜色是金色的，所以呢，那个祭祀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样，都是绿迹斑斑的这种绿色、 青色的、 青色的这种锈迹斑斑的这样的颜色，是金碧辉煌的，非常的灿烂的这样的一种颜色。 嗯， 还有呢，青铜器呢是铜锡两种金属的合金，青铜器呢是合金，主要成分是铜和锡。铜是占 92%， 锡是 7%， 这 99% 了。 嗯， 还有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然后呢就是共同这个 铸造而成， 熔炼铸造而成青铜器。所以呢它在技术上是很严格的。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分的 92%、7%哈。 嗯， 反正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就是中国的青铜器的铸造。 嗯， 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独步世界的一项工艺技术。 那 C 就是青铜器本来的颜色不是后来镀上去的。 对，刚才已经讲了，那就不是后镀上去的。 就这个铜和锡两种合金加上那1%其他的金属熔炼铸造之后就是金灿灿的颜色。 对。 所以咱得脑补一下，就你去青铜器，就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馆里头，它三千多年前它可不是这样的，它全是金灿灿的。 对， 咱们无论是什么后母戊鼎啊、毛公鼎啊，就刚才我们看的什么莲鹤方壶，它都是金色的。 对，所以得想象一下， 就你莲花照水也不是照一青盘子是吧，你照一金盘子。 你老让大家想象，现在我一下就想起来那个黄铜火锅子。是往那儿想吗？ 差不多，比那还要亮。大家脑补一下啊。 是得往那儿想， 是不是？你就得那么想。 而且有的那个火锅子啊，这黄铜火锅子用的时间久了，它上面也有那个青铜的颜色，也泛那青铜色儿。所以要是 成分差不多嘛， 铜嘛被氧化之后， 对。 本来这么高大上的这青铜器，让你们俩这一说， 接地气了， 是吧？那总得有一把手，是不是？你得找现在咱能看得见的，你才能想得到哈。 对，没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接地气的问题，就是金柝这个事情。 对，就是朔气传金柝的金柝指的是什么 ？A 一种兵器 B 一种做饭的炊具， C 将士们的铠甲。大家先答着，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让祝勇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今天我们推荐祝勇老师的这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啊，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他介绍了故宫里的18件宝物啊，其中还有一件宝物，大家会在下面的这段录音中听到。这是一个壶，那这个壶呢分三层，这三层分别描写了不同场景的景色。如果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壶，就是茶壶的那个壶，就可以看到这张图，这张壶的这个图。那么大家看着这个图，听着这个录音，你就会更加的理解，更加感同身受。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录音。 春秋战国，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思想飞扬的年代，几百年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而这之前的西周一直处在礼乐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壶身静默却非无声，壶身可度量却也无边。这件铜壶用嵌错法记录了战国时代贵族生活中的情境，鼎与底有神兽环绕，静默的壶身上能听见厮杀与吼叫。这里是一个战场，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 到了战国之后转化为领土吞并战，一场攻城略地的战斗。一方搭云梯向上仰攻，一方在城墙上奋力坚守，守城方搭弓放箭，挥舞兵器，攻城方有人从城墙上摔下，有人已经身首异处。水战时激起的波澜是这个时代在时光之河里发出的声响，船上武士个个精神抖擞，奋勇前进，双层战船犬牙般纠缠在一起，上层士兵用长柄兵器相互击杀，下层水手奋力划桨，有的士兵跳船作战，船尾还有人击鼓以壮声威，宛如时光的速度一念之间就到了厅堂。战争之后，胜利者举办庆功的宴饮，客人们举杯站立，向坐于厅堂之中的主人敬酒祝福，周围是敲钟磬与吹奏的乐队，钟鸣鼎食，礼乐之邦。这里有一片桑田，顶层没有了战争的喧嚣，人们安然地进行着习社，妇女们则在桑园里采桑，盛放桑叶的篮子挂在树上，采桑人爬到树顶把桑叶摘下放到篮子里。此刻壶中一滴酒也没有，却盛满了一个令人迷醉的时代。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介绍的是祝勇老师这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第十章的内容啊，人的世界，说到了这个宴乐渔猎攻战屠胡，它的名字相对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那么这件文物入了祝勇老师的法眼啊，当然很多文物都入您的法眼，进了您这书里，说明它真的与众不同啊，可以介绍一下。 对，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我说的那个鱼龟纹方盘哈，就是有小鱼儿小王八那个， 嗯， 那个呢就是那个自然世界呢，在人的眼里就变得生动了。那么这个屠胡呢，跟刚才的那个青铜器呢，是在同一个时期。然后呢，它记录了一场战争，它把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浩大这个场面，就是刻在这个图案，刻在这个宴乐渔猎攻战屠胡上。刚才这个片子的放的这个小片里面的解说词讲的非常的细，也非常的棒。所以我说那个青铜器呢，是那个时候的大片。它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所面对的那个世界的景象，包括自然世界，包括动物世界的那个鱼跃莺飞呀、生动活泼那个景象，同时呢也记录了人类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通过什么来了解呢？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影像，没有纪录片，然后呢也没有这个纸张，只是到汉代以后才发明的，所以呢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意义上的书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青铜器呢，它除了就是祭祀祭天祭地以外呢，它也记录了人自身的历史。所以我说它是个大片嘛。一方面呢就是青铜器上呢它有图案，这个图案呢在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上面有些图案呢记录了人类的历史 生活场景， 生活的一些场景。另外呢就是上面有一些文字啊，就是那些文字呢就是会铭刻一些文字 新闻 啊。哎，对，我们今天经常说铭刻或者说铭记在心，铭记怎么铭记啊，就是指当时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铭记啊，铭文。那么这个铭文呢字不多，因为这个在上面铸造，刚才讲了不是挺费劲的吗？ 写也不容易， 是一项高科技啊， 是， 而且成本巨大， 所以不可能写太多字，一写几十万字，像我这一本书20万字，那不可能。 您说您得费多少青铜器？ 对，这个一般就几个字，十几个字，最多几十个字。像那刚才你讲毛公鼎呢，那个就是字数就相对多一些。 嗯， 但是呢，这屈屈可数的几个字呢，是我们了解那个时候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记载。所以青铜器呢，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具体到这个攻占屠湖呢？他就记录了一场当时的战争。这场战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从这个湖上我们图案上可以看到，它是水陆两栖，多军种作战， 对， 然后呢有战船有云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战争的一个特别复杂特别浩大的一个场景，能够再现就是当时的那个战国纷争的那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呢这个湖呢是体现了当时的历史，也体现了工艺铸造的一个极高的水平。 对，其实您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祝勇老师的文字，我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把他的书全读完了啊，然后我还觉得哎呀津津有味意犹未尽。你看他写战国的时候他怎么写啊，他的文字特别有感染力。他说，时间来到了战国，一个大家都不打算好好说话的年代，那个时代的人基本上都像吃了枪药似的，为他们心中的真理、死理、面子，或者仅仅为一个女人，动不动就急着掰脸，以命相搏。那也是一个热血的时代，是血的流速越来越快的时代，不仅在血管里流，在青铜刀的血槽里流，更在荒野大地上翻滚。那时的空气中都回旋着血液的腥甜，像肥料一样滋养着人们的野心。他用这样的文字啊，文津奖评委你鼓掌，是为祝勇老师鼓掌吗？ 我觉得是为你们两个人共同。 我这没朗诵没技巧，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文字会非常打动我。他在写历史，他写了18件文物，但是他在串联中国的历史，从上开始上古时期一直写到清朝，然后他用那种非常感染力非常接地气和你有现代链接的这种语境在说历史的故事，非常具有贴近性，所以作为一个读者我非常的喜欢啊。那 谢谢谢谢 这个文津奖评委，你来说两句。 你喜欢故宫吗？ 我喜欢，但我不像祝勇老师这每天都进宫啊。 重点就是啊，故宫你不能拿回家去，这书你能拿回家去，所以必须得喜欢 啊。这个点赞啊，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的下半时段我觉得该公布答案了，一会儿怕说秃噜了啊。就是说这个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头有一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请问金柝是什么？ A 一种兵器， B 一种做饭的炊具， C 将士们的铠甲。这道题大家答的相对比较分散。金柝的柝呀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石，是提手旁，是木字旁提手旁， 哎， 不是木字 旁 加一个赤，加一个 赤， 就 告诉的素的右边啊。然后这个回眸一千年他答的是铠甲，花生答的是兵器，乐己之乐答的是做饭的炊具，绿萝答的是炊具，中流砥柱答的是兵器，韩志答的是兵器，一答的是炊具，韩素芳答的是铠甲，伟 Angela 都是答的铠甲，相对分散。让祝勇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金柝是什么。 哎呀，这个中学语文学的不太好啊。这个实际上木兰词我们中学语文里面都有，而且呢金柝这个词呢有注释， 有注释啊， 有注释，没好好背。这个 真的没好好背，我当时没看您书之前我真的忘了这金柝是什么倒是背下来但不知道是什么。 对， 哎，我弄一个关键词回复啊，大家回复斗，一斗米的斗，就这一字儿，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能看到这金柝长啥样，你大概就知道它是干嘛的了。 你这是给大家提醒是吗？是觉得这道题有点出难了是吧？ 还剩5分钟，他们应该来得及看。我们再让祝勇老师给解释一下啊。 对，只要看到这张图片，知道它长什么样的话，就不会答错。它就是一个三腿的饭锅，当然它为了好看，前面支出来一龙头，但那个龙头呢没有实际的功能。它主要是它那个腹就是一个锅嘛， 那肚子那地方， 肚子啊，底下三条腿儿，这是它的实用功能。所以呢，它是一个做饭的炊具，有点像咱们今天的火锅。就是刚才不是刘莎讲到火锅吗？对对对对对， 这是自助火锅吧？看着这么秀气， 这绝对是自助小火锅。前面咱说的那个 是大铜锅， 对， 顶哈， 那个啊，鬼呀、啊、这些 实际，那确实也来自炊具嘛啊。 对，因为在军队里面打仗，他是我书里面说的这个是六朝时期的啊、南北朝时期，其实这个前后这几百年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军营里面特别的普遍。 嗯， 因为这个打仗非常的多，行军打仗，像这个《木兰辞》里面木兰，替父从军，然后到北方去跟柔然作战。 嗯， 那他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环境里面。就是用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铁衣是铠甲，冬天的寒光照着他的铠甲，这样的一个细节来凸显当时战争的这种冰冷和残酷，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在当时金柝或者说他的更普遍用的名称叫雕斗，那么这个炊具呢在军营里面是非常多非常普遍使用的一个炊具。 嗯， 然后呢也非常方便，就是在底下点燃柴火，然后在那个锅里面放些米啊或者是一些打来的野兔啊什么的、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 嗯，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夜里面呢可以敲击它来寻耕。 嗯， 寻耕来值夜，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它是军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物啊。 嗯，就是两个答案。如果我再编一个，比如说，打更， 对， 晚上敲击发出声音啊。 对， 当然有人说它是报警器，其实这么理解也对。 对， 都它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啊。这两项其实都是，那我们的听众有几个是答对的啊。其实今天还预备了很多话题，但时间所限可能不能完整的给大家展示。我还是想分享一段文字啊，因为这本书是关于历史关于文化的，和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契合。在这本书的262页，朱勇老师这样写道，他说说到了漆器，昨天其实我们说到了日本 Japan 它是漆器啊，中国的瓷器，中国是 China 瓷器，算起来它好像比我们更加的历史要悠久啊。那么在写到这一张漆器的时候，朱勇老师写到了这样的话，他说，在我的对面是一件漆器，与我隔着遥远的年代，山重水复，我鞭长莫及。被封为遗产的文化是死的文化，因为只有死者才谈得上遗产，只有把文化交还给日常生活，文化才能活起来，博物馆里的文物才能真正复活。一件古老的漆器让我升起对生活的无限渴望，日子其实也可以过得很美，美不是奢华，不是金钱，不与金钱等值，美是一种观念，一种对生命的态度，它是凡人的宗教，是我们为烟火红尘里的人生赋予的意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古物之美，这恰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此书应该有掌声， 读得太好了， 必须有掌声。作者不能鼓掌，朗诵者不能。 其实作者说，我写的怎么这么好啊？ 是，我也这么想来着啊。 确实是写的。其实我想让您聊聊，比如说您对文化的理解啊，但是因为是口语表达，但是我觉得凝结在书里的文字 都说清楚了， 也许非常的精炼啊。 嗯， 那很多朋友现在一天有那么多人去故宫参观游览啊，上午预约，下午预约，进去之后看一看。您想对走进博物馆、走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参观者说点什么？30秒。 其实我特别希望这个游客在进入故宫的时候呢，自己给自己先设定一个主题。 嗯。 不一定就是大而全、走马观花。尤其是对于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有充分的时间，所以呢就是你选一个主题，比如说瓷器，比如说书画，然后用一下午的时间进入那一个展厅，然后静静的去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 嗯， 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观赏。 嗯，刘莎， 我觉得大家走进博物馆啊，不仅仅是故宫，其实今天我们重点谈的是故宫。在去这样的博物馆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做一点功课，比如说你可以看这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这样你在看的时候就不会再觉得它是冷冰冰的，会带着文化的气息。 接下来是演绎群英会，一会儿见。